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吴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呢一起来说一说啊。 怎么了？ 有点害怕。有点害怕。 有点小敏感吗？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我们是抱着一种 对 开玩笑的心态。 说说自己的工作单位， 还有自己的学校 或者学校， 嗯， 有什么奇葩的规定没有？ 我觉得一般。 我觉得我们这儿肯定是没有啊。我们这儿就 没有，我们是一个特别宽容的地方。 对对对，而且就我觉得就算啊，就没弄好，有一奇葩规定，领导就开明啊。 对不对 ？是不是？你冲我眨着眼睛、 啊？没有啊，我都吓得不敢眨眼睛了。 对，其实就说说这个，咱们以开玩笑的方式，或者以这个就是来 吐槽 啊的方式来说一说自己单位或者是自己的学校有什么样奇葩的规定没有？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吧。 嗯 嗯，第一条资讯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 啊。 不知道，尤其是女孩子们有没有遇到过扎头绳黑洞？ 嗯， 就是一根扎头绳掉在地上，你弯腰去捡它的时候，发现它不见了 啊。 然后一包扎头绳拆开包装之后，没多久全体都不见了。 怎么回事呢？ 然后一口气买一沓，到后来就剩下一个，而且是破的。跟朋友借一个就急，他说啊。那我丢的也只剩一个了，大家的扎头绳都神秘的失踪，所以是不是有这个黑洞专门去吸扎头绳？哎，其实这个、 我没有这个经验，我还真不太了解扎头绳。 行啊，每天晚上回去扎一个大辫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扎一个小妞妞在上面， 我差不多腿毛能再扎一个大辫子了，估计啊。 哎，其实真的是这样。 啊、什么意思？ 就我，因为我从小都长头发， 啊、 确实是这样。一个头绳掉在地上，其实你当然想的是，哎，算了，再拿一根吧，先不剪了。 嗯、 但是你过后再去找，他发现他一定不见了。 那肯定得被妈妈扫地扫走了呀。 而且不会，妈妈一般会给捡起来，而且是一包打开 啊。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就像是咱们现在拿100块钱去早市 啊， 就花了，比如说10块钱， 嗯、 那90块钱不知道怎么花的就没有了。 那不一样，那是你花了，那买东西了，对吧？ 啊， 那个你想，你就系一次之后掉地，你有没有觉得拖鞋越来越厚？就是都粘拖鞋底下了，有没有可能？ 而且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黑洞啊，你想想。 嗯，确实有，比如说像我觉得家门钥匙这种有，就比如说你明明记得放在哪儿了，但真确实不在这儿，就怎么找都找不着， 嗯、 后来只能重新配一把，有这种情况。还有比如说，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容易啊，它不叫黑洞，就容易让你找不到，因为它本身就很小，而且你像这个头绳这种东西、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以黑色为主。 嗯， 对吧？是吗？我不知道啊，就是 也有喜欢扎七彩娃娃头的，都是小孩吧？ 对，就是，然后那个黑色，你想那么一个小东西，可能放在哪儿之后，你就不会在意了。还有一个饭卡 啊，对，饭卡， 我的饭卡就经常会不知道就是放哪儿了。 而且你最奇葩的就是，你刚刚补完第二张，第一张就出现了， 对， 但第一张已经作废了呀。 对啊，补完第三张，第二张就出现了。 嗯 啊，就甚至补卡的钱快比吃饭钱还贵。 马上你就能召唤神龙了， 召唤出一大包子神龙啊！继续往下来关注，来看看那个宠物和宝宝争宠怎么办呢？爸爸回来了啊！这个当中的这个杜江家的这个贵宾犬啊，骆驼和萌宝， 嗯哼， 吸引了不少的粉丝。当嗯哼张开双臂的时候啊，摇摇晃晃的朝爸爸走去求抱抱的时候，骆驼也急忙的抢在了前面。兽医表示了，说狗的这个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因而呢说在家里有新的成员加入的时候，猫更有可能产生与宝宝争宠的行为。那表现比如说随地的去大小便呀，乱抓等等。一般情况下呢，这宠物啊不会主动攻击宝宝，但是如果宝宝因为好奇弄疼了宠物，比如说这个揪宠物的尾巴等等啊，宠物呢有可能会为了逃脱而咬宝宝。如果呢不是很严重的话，主人呢尽量不要去责罚宠物，不然呢也会让宠物更加的难以亲近宝宝了。不过呢这个兽医也提示了，说争宠呢只是一个阶段啊，宠物呢和宝宝终会适应双方的存在。 嗯，好像确实是这样。如果家里那个萌宠特别的乖，特别萌的话， 嗯、 你会发现、 哎， 其实宝宝在折腾他。 哎，对， 他也不会反击。 他觉得这是跟他在玩， 嗯， 对吧？ 或者他知道不是在跟他玩，他也忍了， 是吧？ 天哪，小少爷又回来了，天哪，大公主又回来了。 哇塞，你们家这个宠物有点太精明了吧。啊， 哎，我跟你说，宠物养很多很多年以后它是会这样的。 它就是其实理解家里边人每个人的性格， 对，而且它知道家庭地位。 哇塞，它知道自己是最高的。 反正就不能惹那个最小的。 对对对对对。 继续来看这个外国人啊，申请中国高校的奖学金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嗯， 那中国学生高考是不容易的，而一些外国的留学生为了申请中国的奖学金也是拼了。来自伊拉克的在读硕士研究生表示，许多伊拉克学生都希望离开伊拉克去国外求学，不少人呢也将中国视为这个留学的目的地。但是每年中国的国家留学的奖学金只有20个名额，所以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他也会非常的珍惜和感恩自己获得的机会。 嗯， 那来自越南的陈伯孝就说了，申请中国奖学金呢时常只有1:100的成功率，平均成绩必须要保持在80分以上。 哎， 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和社会实践都是奖学金申请条件的硬杠杠。 嗯，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假如啊，你要向男友求婚啊，一般说的都是向你女友求婚，对吧？ 嗯、 女性呢也常被这么吹耳边风说，说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的话，他一定会让你嫁给他。但是总有一些人啊，等男人这个求婚啊，就像在机场等着船一样无望。所以说，就建议啊，这身边的女性朋友，如果爱他，不妨向他求婚。也有人说了，说这个女性求婚啊，不是为了做个姿态给男人看，而是通过这一过程更加的了解自己，了解一段感情，并且思考婚姻的意义。有位男性朋友也建议了，说女性啊，这个求婚前呢，可以先试探一下，问问男方是否愿意这个同意他求婚，以防呢他正打算求婚的计划被女方打乱了。虽然呢时代这个变了，但是呢女性求婚似乎还是会遭遇一些这个有色的眼光啊。曾经有个朋友呢向那个男友求婚成功，可身边的朋友呢却对他表示同情。哎，不知道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 我觉得有一部分女性朋友确实这样认为，觉得如果男朋友真的非常爱你，他会跟你求婚，一直不求婚，反而你求婚的话，似乎觉得在一开始这个关系基础上就变被动了 啊。 我觉得其实不是。哎，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是吗？你的女性朋友们也是这么觉得吗？ 也没向我求婚的都。这么多女性朋友没有求婚的吗？ 这 哪就求婚了？ 感觉你在叫卖自己。 对对对， 没有求婚的吗？ 对对对， 一次 两次，两块一位啊，来求婚了。没有没有，就是你会感觉到哈。 嗯， 就是我是这种感觉，就是在一段感情当中啊，别互相去使用这手腕儿， 是是是， 别使用这个什么是方法，使用这个自己的技巧，这就没意思了。我觉得就比如说这男士没准备求婚，那女士你求婚之后，会不会男士我觉得反过头来他会更珍惜你。 嗯， 对吧？你想，人家 觉得你很有勇气， 因为人家是做出了这个。嗯、你看，刚才都说了，虽然说这现在这个时代变化了，但是呢，还会有一些有色的眼光去看待女性向男性求婚。 嗯， 人家是做了这贡献之后，是吧？而且是抛弃了其他人对自己目光之后来向您求的婚，那肯定就更爱对方了。 嗯、 这男孩更爱女孩了，也就有没有这可能？ 反正我是就是接触过这么几个朋友 啊。 是 你当年哎求婚是怎么样啊？ 是女方向男方求婚、 啊、还真有这样的， 都特别完美。就是那个其实那个男性朋友、 啊、 他男朋友并不是不想向他求婚，只是他可能还没有计划好。 哎， 但是当他女朋友向他求婚，他真的就是感动的感觉要窒息了。 真好， 就是 好， 就觉得哎呀，这件事应该我来做呀。 想想以后向我求婚那个场面，我眼泪现在感觉在眼眶里转。 我在旁边帮你开票。 太好了太好了。 说起求婚来看看这位外国小伙子啊、 嗯、 花式求婚。有一名业余的飞行员名叫安东尼，他邀请了自己相恋2年的女朋友凯瑟琳一同登上了飞机，准备在100米高空给他一个特殊的求婚。 嗯， 那么为了留下这段浪漫的回忆呢，他秘密拍摄了整个过程。一开始呢，凯瑟琳内心有一些害怕，不过呢，不知情的他还是同意了。在飞机上天几分钟之后，安东尼便称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发生了故障，失去了控制。那他给女友一份指示单，并告诉她不要恐慌，他们现在要遵循指示单上的步骤11到14条，紧急的迫降在空地上。 嗯 嗯。 那当凯瑟琳呢意识到原来呢这一场求婚的时候，她终于是忍不住释放自己紧绷的情绪，大声的哭泣并尖叫起来。安东尼呢也示意她继续接着 读下去，然后呢，飞行员会永远爱这名乘客，你愿意嫁给飞行员吗？随即这安东尼呢也是便拿出了求婚钻戒递给了这个凯瑟琳。视频一经发到网上之后呢，引来了巨大的关注啊，很多人呢也是认为了这样的求婚方式非常的浪漫，不过也有人认为了这样是属于逼婚啊。有网友就说了，说女子呢知道自己如果拒绝啊，就会被丢下飞机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哭的原因。不过呢，这又何妨呢？凯瑟琳最终还是接受了安东尼的求婚， 挺有意思的， 挺好玩，挺好玩。 我觉得，作为这个，作为女同胞来说 啊， 我特别能理解他。就是求婚，你其实希望最后你是特别漂亮的，比如接过花束或者是戒指，但你在飞机上吓得就是头发乱蓬蓬的，然后哭的妆都花了，然后到空地上，接受了求婚，然后还被拍下来。稍稍有些尴尬， 这个其实我跟你说还不算最尴尬的， 嗯， 然后我给你讲一个，就是身边朋友真正的一个特别尴尬，就是我觉得，哎呀，又有意思又尴尬，就是还挺无聊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他准备求婚的时候啊，就是一说求婚，还我这么一想，还好几个朋友都求我婚， 嗯， 就他当时求婚的时候呢，是设计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也不知道跟那个求婚有什么关系， 嗯， 就是开着车啊，突然间。这个感觉后边就开始滴滴滴滴滴滴，然后呢自己踩了脚刹车，感觉别了对方一下，然后对方把他别下来，下了几个壮汉，啊下来这几个壮汉，然后呢他下来之后跟对方的搏斗的当中，看这女朋友怎么着急， 嗯， 急完之后，然后从对方的这个后备箱里边拿出，就是以为是要对方拿武器，其实拿出一束鲜花，然后给他之后求婚。我说这是当时我后来我看那个视频影像啊，我觉得就确实给女孩吓坏了。然后就我觉得我说你这个和求婚这个有什么关系吗？没什么关系，就觉得吓他一跳，挺好玩的，就这样。 好像每个人有这种小计划的时候，他都想自己就是别出心裁一点。 对对对， 他觉得这个可能除了他之外都不会有人这样做。 确实是，我觉得一点意义也没有。还有一位朋友就是说也挺好玩，就是求婚，然后。在这个我觉得还真是经过设计，这也是咱们一同事发生的啊。 哦，是吗？ 在水池底下。 哦，哪位同事？ 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因为后边你听故事就是为什么不能说出来了。 哦， 就是被这个把这女孩的几个朋友给他约到这个，哎，一个我不知道是湖边还是什么边啊，在这等着他，就是在这 他不是把他推下去？ 没有、哦，在这等着，然后自己穿上潜水服。 哦， 从河这个中间这一方啊，直接哎往内侧，然后就开始潜到对方那儿，唰这么一起来，拿着钻戒，你想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儿， 是， 啊，浪漫不浪漫？ 浪漫， 游错方向了，游到河对岸，唰这么拿出钻戒，一看人呢，一看回头在那边，好尴尬。这是也是一个同事给我讲的啊，太有意思了， 嗯， 对，这个对， 我感觉猜到是谁了似的。 怎么转说到这个求婚的事儿？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奇葩的事儿嘛。 哎，对， 嗯， 今天咱们其实聊的话题啊，是说自己的单位或者是这公司啊、学校啊，很奇葩的规定是什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首邓紫棋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界笑了，于是你也真的一起笑了。生存是规则，不是你的选择，是你含着眼泪飘飘 的，这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你不是真 正 的 快 乐》。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有了这些规定之后，就不一定是真正的快乐了。你的学校、你的公司单位有哪些奇葩的规定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TTP986 啊，来看看这个。这个其实一说这个啊，我就经常能想起大学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也不算规定吧，啊，不算规定，可是呢，它也在一直实行着。就是我们当时不是有这个播音系和编导系嘛， 嗯， 然后你比如说这个早上起出成功啊，你这个播音系的不出成功，编导系的负责拿机器给你掀被窝拍， 哦， 啊，这你就觉得哎呀，实在是有点，嗯， 其实挺有意思的呀， 挺有意思， 其实都能进步啊， 对，就是大家就互相的就帮忙嘛，都。 嗯， 对， 给你改一下闹钟，谁想拍你的时候， 对对对对，以后我要当村长，他说了，依稀的记得当年啊，这个查宿的要求啊，床上不能躺人，桌上不能放东西，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阳台上不能晾衣服啊， 哎，我到现在都记得我 对，就感觉这应该做的事儿全不让做，床上不能躺人，那床干嘛用？ 对对对对对， 桌上不放东西干什么用？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啊，阳台不能晾衣服，太有意思了。 真的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我大一进校的时候，军训，军训，然后就是教官检查我们的寝室的收拾的怎么样，被子叠的怎么样， 嗯， 然后就特别厉害，就我们寝室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四个人都属于那种，就是可能不太主流的那种，因为当时大家都会一进校会争那个，比如说， 班干部， 不是班，班干部不是小时候的事吗？就是尤其军训那会儿，如果你们寝室一直得到就是教官的称赞的话，你会得到什么？ 嗯， 五星啊，或者什么什么宿舍， 哎， 就是各种奖励。 那个军训标兵， 对，荣誉， 啊，我就是。 真的吗？ 真的。 哦。 军训标兵。 标你。 我标兵啊。 然后真的，就我们四个人都是那种对这些东西不知道怎么了，就是非常默契的无感。然后我们寝室特别的乱。 哦。 就是那种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是教官一来就把门反锁上。结果有一次就是每次都反锁，然后我们四个就会特别出名。第二天，永远教官就是在站军姿的时候就开始说我们 啊， 就是哪个寝室是谁是谁谁谁谁谁谁谁，昨天又把寝室的门反锁，就是这种 啊。 然后 你们自己反锁啊？ 自己不让他进来。 胆儿这么大哇！ 因为太乱了 啊。 后来就结果有一天就忘了反锁。 嗯， 然后我们四个就在堆积如山的桌子上一起吃东西的时候，教官一开门，然后就震惊了，就是其他寝室真的特别的干净，他就默默地把门关上，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表情， 嗯， 就是感觉 特别羡慕你们， 对，也不知道你 快气坏了，真的快气坏了，对，现在想想那时候肯定是不太懂事儿， 嗯， 那时候你要把教官让进来，你来啊，一块儿吃点啊，没准这事儿就过去了。 但是你知道我们不是故意气他 啊， 就是想着四个人就聊了聊，我现在想想就是有点晚熟，我们四个都是，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四个聊，你想要什么军训标兵或者荣誉寝室吗？啊，无所谓啊，啊，无所谓，那就无所谓了， 现在想要完了，没有军训的机会了，对吧？ 真的那个时候应该好好的锻炼一下自己， 哎，就是我觉得其实军训这事儿还挺有必要的，真的挺有必要 的， 挺有意思的，对吧？ 嗯， 你现在想想，如果你在那儿待几天，吓死你。 哎，真的。 对，其实你像那时候我记得就是很多，你就自己啊，其实从小没在这个部队，这尝试过这种生活啊，第一次去确实是让你需要这个稍微的啊， 嗯，就要适应 一下， 先止住哭， 哭倒没事，但是你比如说很多啊，就吃饭就一样。 嗯， 你就全得大家这个就排队打这么一点儿，就有固定量的，然后不够给主食。我记得当时就有一学校嘛，特别好玩，就后来也编成段子了，就是说这个学校里边包这包子， 嗯， 包包子，终于有一次吃包子， 嗯， 后来孩子们这长大了，开始咔咔这个在你想几天的军训时间啊，这个本来这体力就这个是吧，透支，然后呢再吃一顿好的啊，平时都吃点这个稍微什么熬土豆白菜的， 嗯， 吃顿包子咔咔这放开之后发现没了。没了之后，赶紧这些教官们赶紧去包啊！包完之后没馅儿了啊，包几点米饭放进去，蒸点米饭馅儿了，大家也在吃，也吃特别还吃，对，是真事儿。 孩子们真的饿坏了。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这个像这个杨凯妮他说了，说学校这个宿舍啊禁止带饭啊，这为了保护咱们这个宿舍的这个卫生嘛。因为有时候 味道不太好啊。 对，因为有时候孩子啊，他不太在意，尤其夏天的时候，你想那饭啊，稍微往上一搁一晚上之后，长虫啊， 嗯， 你上课去了，对吧？ 对， 这个长虫都招来了，这 是 一问题，是一问题啊， 给宿管阿姨带来麻烦了。来看我的名字叫孙悟空说了， 哎， 曾经就读的一个学校有一条规定是，如果打架被抓到的话，会叫双方家长去学校，然后两个人当着双方家长的面。比心， 比爱心， 就是 怎么叫 比心啊？就是我们和好了。 哇、哦，再也不打架了，再也不是吵架了。 对，我们和好了。 哎呦，还有这个匡他说了，说我们学校啊有一个很大的湖， 嗯 啊，掉进去扣学分啊，这个救别人上来加学分，嗯， 笑晕了，这真的。 对啊，对对对，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嗯。 哎呀，还要把自己校训给咱们，哦，给咱们。 还有这个瑶瑶，你就说了，明明上的是大学，却依然要早读晚修， 嗯， 不去就会扣学分， 对， 这是学校的传统啊。 对， 嗯， 当时我们也是这样的。 哦，是吗？ 对，当时我们就是学校里边最夸张的一个系了，就是一说起大学生活，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有经历的哈。 嗯， 这段事儿咱们往后放一放，下半时段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说这个，比如说。干过这个所有大学都没干过的事儿啊，种过地啊，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when you smile, the whole world stops and stares for a while. 'Cause girl,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Yeah. 欢迎回来，这里是乌云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嗯，大家好，我是吴金浩。那今天来聊的话题啊，说说这个您的学校或者单位有哪些奇葩的规定，越奇葩越好。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当这个宅呀啊被不少人认为是这个 loser 之后啊，就是感觉扎心不扎心啊？怎么了？ 啊？ 怎么了？ 当肥宅啦。 肥宅，什么叫肥宅呢？就是在审美价值观啊，如这个如此多元的今天呢，肥胖歧视啊依然是普遍存在的嘛。目前呢，这个广州一个医院也发布了一个调查，显示超七成人不愿意找胖子做配偶，超五成人也表示不会找胖子做员工。对此呢，一些小伙伴呢也表示抗议了，说我们胖子还不想跟你们玩呢。有人说了，说这个肥胖歧视的背后啊，似乎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抵制这个好吃懒散的不健康生活，对缺乏自律和自控力的不认可等等。肥胖呢被不少人认为啊，这个是不太好的。越是高知高收入的人群，越注重自己对这个身材啊健康的投资。目前呢，大城市的肥胖问题呢也是集中在20到40岁之间，应酬多，作息不规律，更容易得肥胖症。而且呢，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啊会传给下一代。 你说如果公司不找胖子做员工，算不算也是一个奇葩的规定了？ 算，肯定算。 嗯， 因为其实我记得之前有一项调查说，肥胖的就是也不是肥胖，就是稍微壮实一点的这些人啊，有当领导的潜质。 是吗？ 对，因为它还有科学依据。因为你想，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一般那个高高大大肥胖那种都是这个孩子王啊。 啊，是， 对吧？ 对， 因为他们首先在身材上就占这个优势了。 嗯， 对吧？大家就愿意听这样的。然后你一直是这种身材的话，就其实在整个这个班级啊，或者你所在小群体里边，你一直是大拇哥，所以到单位之后你就很容易成为啊领导了。 我也觉得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觉得自己稍微有点胖的朋友， 嗯， 可以努力的 那吃得更胖点，对，能当啊， 不是把身材变美一点，就是你可以健壮。 对对对， 我觉得 健 壮的人会给人安全感。 哎， 但是我觉得肉嘟嘟的朋友会给人很有爱的感觉呀。 而且你会不会发现很多这些肉嘟嘟的人就特别有才， 对， 唱歌啊， 嗯， 跳舞啊。你别看人家身材这个就是感觉很胖，但人家这个非常协调，四肢很协调，动作舞步也非常的优美。有吧？ 有的厨艺也非常 的，哎，厨艺好， 嗯， 还有特自信的， 对对 对， 有很多这样的优势。你就会发现有一类这种，哎呦，小胖子好，感觉人家真的挺棒的。 对， 嗯， 继续来看，敲黑板， 嗯， 辣条以后不能随便做了。 哎， 那根据专家的透露呢，目前调味面制品简称辣条，那，国家标准的草稿正在制定中，那行业标准呢已经制定完毕，等待公布了。那么其军队辣条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还有检测标准已做出了规范，将结束往日没有统一标准的混乱的局面。以后我们再吃到的辣条可能就是健康一些的辣条了。 嗯，我还其实说实话，从小时候到现在，好像除了这个上学那阶段吃过之后，还真没怎么吃过了。 是，这是一般小朋友喜欢吃。 对对，提示大家还是去这个正规的地方买哈。 嗯嗯。 再来看看网售个性定制充电宝藏隐患。近日呢，这个市民小张啊是收到了合作企业送的一个品牌的充电宝啊，但是呢，这个标注电容为1万毫安的充电宝呢，手机才充一次电就没电了。这个记者呢也是调查发现了，网上为企业单位定制的个性充电宝不少其实都是山寨货，不但是冒用了市场大量的品牌，而且呢还虚标电池的容量。将这些啊充电宝拆解之后呢，里边电池已经锈迹斑斑，甚至有的已经是这个水泥电池。 嗯， 你想想 太危险了。 还别说，这么一想我还真接到过这一个啊， 送的这么一个充电宝， 里面是水泥啊， 第一次就是坏了，就不能用，就是你感觉一拿出来你就感觉这充电宝怎么又轻又和正常充电宝不一样。 哦， 这个就是买啊， 嗯， 什么险送的。 哦， 然后这个给我拿过来之后，哎，我觉得挺好，发现充电充不上，这个手机就给充电宝充电也充不上，给手机充电充不上。后来我突然间一想，还真是这种送的充电宝还是最好别用了， 哎，我 贪这种便宜。 对，我真的觉得这样做特别不好，哪怕你送一些就是日用品， 没 错，至少还能 保证安全。 对 对 对 对 对，大家慎用这些东西啊。 哎， 继续来看，最近呢，山东等一些城市开始在交通路口启动了人脸识别系统，那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进行抓拍，并且是现场曝光的。 嗯， 这就意味着行人刚闯完红灯来到马路对面，结果一抬头就看到了自己闯红灯的一幕。那经过近一个月的整治，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这个遵章率是大幅的提高。 嗯 嗯， 没错。为什么我这还真是有这种体会哈、啊？人脸的没有，但是有那个自己车，比如说超速，在那个。号牌有不是前面有一个 LED 会显示的，比如说显示你车牌号， 嗯， 哪你的车速是多少多少， 哦， 你自己哎呦，这感觉就像那个被写黑板上那感觉了， 嗯， 把你名字写在这个公式出来了，你心里边自然就会觉得哎呦，我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了， 对 吧？对，尤其这种人脸识别，把你脸直接给打在那屏幕当中了。对吧？ 就不自觉，就强迫你自觉。 哎， 嗯， 继续来关注啊。同样呢，是在这个公路当中啊，别再让孩子坐车筐了。您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据网友爆料呢，北京的石景山啊，这个八角北路小区附近啊，一位妈妈呢骑着共享单车，让女孩就是坐在这个车筐里边，导致小黄车夹脚。幸好女孩没什么事儿，只是皮外伤。无独有偶，六号的傍晚呢，南京的一个母亲呢，也是让女儿坐进共享单车的前车筐，结果一个急刹，孩子摔到地上了，还被另外一辆汽车蹭到了小腿。您听听多危险， 非常的危险， 对吧？听着都觉得害怕。 嗯， 其实呢，自从这共享单车出来以后啊，就是有不少的骑车人呢，也是这个共享单车去带人，除了让孩子蹬在这个车梁上以外，部分家长甚至是把车筐当成儿童座椅。也再次提示大家了，共享单车仅是啊一个人的交通工具，载人很不安全，别再坑孩子了。 对，还有不少情侣是拿它当秀恩爱的工具，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哎， 嗯， 这咱这个说句到家的话， 嗯， 那车虽然不是您的， 嗯， 说您毁了它， 嗯， 对您没什么影响，这人也是您的呀， 是， 对吧？您得千万注意点安全啊， 要注意。 嗯， 继续来看这位男生，是必须要自律的了。 哎， 为什么呢？来看看。一男39女的毕业照走红了。 嘿， 男生说：“我大学4年不敢逃课。 嗯” 近日呢，山东德州学院一组毕业照走红了，该班40人，仅有一名男生。那这位全班唯一的男生就说：“啊，大一学年感觉自己像是进了大观园。” 嗯， 大学期间都没有逃过一节课，而且要包揽所有的重活。作为班上的国宝，每时每刻都要撑起半边天。 哼，你不乐意我去啊？毕业时没问问有没有上求婚的，有没有求婚的啊？两回一次啊？有没有跟我合影的？啊， 我觉得都会抢着跟他合影， 多好啊！ 嗯，真的，4年就是， 哎， 这是我唯一的男同学，都会跟他合影。 对， 嗯， 但是这个还真不好谈恋爱，谈一个其他都吃醋啊。 你怎么知道39个都喜欢他呀？想太多了。 对，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两只这个越狱的猩猩搬家啊，只为这方面搞对象啊。这美国呢，奥德湾动物园的这个雄性西部低地大猩猩凯西呢，是这个从那个路易斯安那州搬到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动物园啊。这雄性苏门达的这个达腊的猩猩呢，贝拉尼啊，也是将在几周之后呢，这个搬往另外一个动物园啊。这个缘由呢，其实也就是说，这个以新人的身份来入住啊其他动物园，似乎是更方便他们来搞对象了。这个凯西呢和贝拉尼呢是这个越狱的惯犯了。其中一次呢，在1994年，凯西呢在一个这个动物园呢，也是翻园啊，翻过这个15英尺4.6米高墙逃跑。目前的这个奥德湾动物园呢，也是正在给这个园内的猩猩姑娘们物色对象，希望今年年底和明年呢各有一头这个雄性的猩猩加盟。 特别有意思的动物 啊。 嗯， 这动物园的名称长点啊。 来看看机智的狗妈妈啊、 哎、 智利的一个居民家中着火了，消防员灭火的时候，一只大狗一次又一次的冲进着火的房子里，救出一条条只有10天大的小狗， 嗯， 放在消防车上，那小狗仔呢都是被救出来了，他才安稳的睡去，大概他也知道消防车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嗯， 真的很有意思，他就那么多的地点就选择消防车上， 哎， 嗯， 对，但是这注意别影响出警啊，出警的时候得下来啊。美国加州的幸运儿独得4.48亿美元的彩票大奖，来看看美国的这个彩票啊，自这个今年的4月1号开出大奖之后呢，2个多月来呢也是没有开出大奖的消息了。截至到这个10号的晚间开奖前夕啊，奖金的金额呢已经累计超过了4.3亿美元。当天呢，大奖终于是开出了啊，并且呢将被这个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幸运儿捧走。据了解呢，这次大奖呢金额是在这个强力球开奖中排名第12位，在美国所有彩票大奖当中排名第18位。据了解呢，如果说加州的这名幸运儿呢一次领取奖金的话，可拿到2.791亿美元。 嗯，太厉害了，幸运儿果然是幸运儿。 对，不知道他们领奖时候会不会戴一孙悟空大帽子或者什么把脸蒙起来去。 他们可能是其他卡通人物吧。 啊，对啊，对，他们没有孙悟空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 来看一下，也是有关奇葩的事儿、 嗯。 那捷克小镇的佩尔赫日夫莫夫呢，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纪录之镇。 嗯。 那么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创纪录的爱好者齐聚于此，上演各式各样的奇特的才艺展示。 嗯。 并且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新纪录。 哎、 那今年诞生的新的纪录包括，脚踩木工梯横着走50米的最快纪录。还有捷克国内最多截肢者在同一时间集合新纪录，还有用舌头在巧克力画板上作画的纪录，还有呢就是边演奏手风琴边骑车距离最长的纪录。 嗯， 是不是真的有点奇葩？ 对， 还有堆叠薄木条最高的纪录，还有世界上最小的美酒蒸馏器的纪录。 嗯， 真的是很厉害啊， 这一切可能就是在这个争夺一个记录、最无聊的世界纪录最没用的啊， 而且人家最后还说了，所有新纪录的产生都会被主办方登记在一本书中，附有相关照片、还有描述。 哎，也挺有意思，也挺有意思，就所有无聊的事聚集在一起就变得那么有聊了啊， 也是破纪录了。 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单位或者是学校一些奇葩的规定吧。快速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春风已是流水转，悲欢冷暖早分散，一杯斟来酒话长，几番言语付笑谈，豪情柔情都是你，天地人间谁不知，对酒当歌别话长，举杯将说与友人。风云转头空，一身功夫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江湖论英雄，恩怨诉红情，爱恨负尘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 山流水你难寻，人间一回几多情，聚散本来平常事，相逢别去别有心。你做师傅我为徒，相见在迟也不晚，天涯漫漫未知己，此情且钟情无憾。风云转头空，一身功夫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相互弄英雄。恩怨诉红裙，爱恨浮沉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斟满，今生何日再共唱？江湖间，江湖边，江湖相依不相忘。潇潇人归去，马蹄声飞映斜阳。江湖恩，江湖真。 这是一首戴荃和周华健的新歌《江湖晚》。 嗯，哎，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学校或者是单位里边特别奇葩的规定。 嗯， 我总觉得人家这个单位啊、公司啊、学校有规定，那就是正常的，就应该是有这样需求。 啊 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对吧？ 嗯 嗯，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并不是他奇葩，而是大家好像把他演绎的有一点奇葩。 对 ，CTC 他说，大学上课必须带手机，因为学校准备了手机袋，手机袋中没有手机算旷课。太逗了，太逗了，太逗了！ 是 啊， 嗯， 看其他朋友， 看其他 朋友，啊，来这个， 嗯， 猫巷里边的这个术语，他说考不过游泳证，拿不到毕业证。 啊，真的是， 对啊， 其实有的学校真的是对综合素质要求特别高， 哎， 都算在学分里面。 这好像还真上过，就是咱们这个资讯还真说过这件事儿。 哦， 我记得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有一学校，就是他让要求，就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学。你比如说你来了就会游泳，你可以上提高班。如果你不想提高班，你会游泳就行了。但是呢，不会游泳必须学会游泳，这学校觉得你是一个技能。 哦，嗯，也是有道理的。 也没有游泳专业，你们游泳证当然毕不了业啊。 来看舒哥说了，你们的算什么？我大学体育专业学校规定学散打、跆拳道、拳击的都不让跟学校本科的女生谈恋爱，理由是居然是怕分手，我们打他，这是什么破理由？ 对对对对对， 怕动手。 哎呀，不知道怎么想的呀。 嗯， 哎呀，挺好玩，挺好玩。啊，来看看这个程亮说了， 嗯， 啊，我花这么多学费，啊，这个你叫我抢课， 嗯，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学费扔到大街上，你们去抢？ 还有呢，就是这位叫林之如的朋友说， 哎， 一次喝水不能超过两杯，不然警告处分。据说是上一届学长比赛喝水，差点喝死，于是这一届就限制喝水的量。 这个，就确实你说这么一聊，咱就了解了。 真的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学校奇葩， 是学生奇葩。 对，你说喝水比赛有什么可比的？ 对对对对。但是你看，我们当时就刚才其实这个上半时段最后的时候留下一段哈， 嗯， 就说那学校里边种过地。 Oh， 这个我觉得真的挺奇葩了，已经。 嗯， 我问了周围好多，就是那就认识的朋友，说大学种过地吗？没有，啊，种过大葱，种过那个白薯，就红薯、 嗯、 甘薯， 嗯， 红白薯， 嗯，好好好， 啊，就这薯 类 的，小白薯，啊，薯类的，然后就开始 翻地呀、啊、什么的、 嗯、 从翻地开始撒种子、 嗯、 然后到浇水什么的，土地肥沃，产了好几百斤大葱。 哦， 特好，就是当时也挺有成就感，一开始不理解，后来觉得挺有意思的， 很棒的人生体验呀、 啊，多好啊！ 因为现在大家都要每个周末开好多公里， 对，弄个开心农场， 对呀、 啊，自己翻翻地， 所以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在学校里的生活。 对，没准那时候您觉得奇葩，过了之后就不觉得奇葩，但是喝水比赛这种还是少来啊。 嗯， 还有这个你的小太阳啊，说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啊，全校封闭那种， 嗯， 规定了啊，早起不能洗脸啊，让用手在这个脸上搓一搓，说这样更有健康。早上刷牙啊，有这个有害健康，浪费牙膏，不给刷牙。女生洗头不能这个披散头发啊，吃饭时间班里边全部断电啊，就是。 是怕再去盛第二碗还是 不知道啊，就是不白天肯定是白天断电，就是为了省电吗？ 但是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嗯， 冬天的时候如果阴天的话， 嗯， 屋里还是很黑的。 关键夏天这个电，估计这样的学校也没有什么空调，电扇怎么办？断电 哦，是 啊，对啊，都热出一身毛汗，哎呀 啊天哪、 嗯、真过瘾。确实奇葩的这个规矩不少哈， 嗯， 挺好玩挺好玩啊。 嗯，还有比如说有的学校说可能是鼓励大家、啊 嗯、 说至少应该谈一次恋爱吧、 哎、 无论成败是不是、 哎、对，鼓励大家，这一般都是就是现最近也不是最近，就近两年来流行的那种，就是那个学长给学妹学弟们就挂的那种横幅， 嗯 啊，挂着横幅。 还有比如说有的学校就会把禁止学生留的发型 啊， 然后画成一幅幅的图片加在一起，然后就是比如学校禁止的发型图例， 哎呀， 让你去对照一下。 就是我就发现这种头发，这你能告诉我就这种啊，就是中间有一尖儿， 这 就是中间转成一个尖儿，那个中间前面的发际啊，就是到发头发长度到发际线、 嗯， 中间有这么一撮呢，就快到鼻子了， 就到两个眉毛中间， 哎，眉毛中间两眼之间， 这可能就是把那个小品演员某位老师的发型稍微的就是延展， 夸张很多，夸张很多，很多。还有这种朝天揪那种啊， 嗯、 这，哎呀， 还有刘海盖眼睛的这种。 你有没有注意眼底下也有配文字？ 嗯， 土洋结合不当型啊，这个是冒充什么什么型，寸草不生光亮型啊，弄虚作假型等等啊。哎呦，挺有意思的。其实咱们这么聊起来，发现这个奇葩的规定，其实都为了当年管奇葩的人。 是， 而且有些咱们觉得奇葩的规定，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是人生或者是上学期间啊特别好的一次经历， 嗯， 对吧？所以有时候也别这个非要跟这个规矩啊过不去，还是按照规矩去办事儿，是吧？啊，没规矩不成方圆嘛。 是的。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一辆车的天空会打喷长久，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上，我删干了沉默会得更冲动，就算这是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走分开了脚，只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一路的后我的承受 北京时间。